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赵善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又到過年糕點的預售時間了，我們這個杏花樓系列呢，即是 Blind Tasting 贏了兩樣，今年呢當然也是再卷土重來，原本的三款糕就加了兩款，這個呢就辣味蘿蔔糕，它是用大煮的臘腸和大煮的潤腸，蘿蔔和粉的比例恰到好處，我們的糕全部是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的。第二呢，這隻呢就是黑糖姜母年糕，咁第三啦，呢一個咧紫薯肉露糕，咁咧仲有兩種糕嘅，就是、黃金馬蹄糕，仲有辣味芋頭糕啦。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几惊啊，头先即系头先揾唔到阿土伯咧，我几惊你去搭高铁俾人哋钳咗上去， 我恰着咗，因为 你哋会唔会搭高铁先？ 晏昼吓， 我唔会搭高铁，你放心。OK， 我搭都系搭飞机嘅， 系嘛？ 你咪中意咪拉我咯，而家有咩怕你咧？系咪？ 咁啊好啦，嗱，今日咧就突然间就发生咗单嘢，都唔系今日发生啊，系其实系上个月发生，只不过今日嘅爆出嚟啫。咁啊，就係呢一个啦，即係西九啊，即、就、係、是、你都咪话口臭啊，其实真、就、係、是、其实呢嗰陣时唔淨止泛民啦，我哋好多人啦都预言过啦，即係跨境老人嘅事件呢一定会陆续有嚟，而且呢係会成为新常态嘅。咁啊嗱，先件事係点样样呢，我哋去一边先。啊，去一边。 一阵先。 搞咁耐。係啦，咁样就嗱，主要呢就其实。 你声演下先。 有位香港人啦，姓周嘅，咁呢条友咧，咁其实就 俾人周咗真系， 系啊，真系俾人周咗啊，系啊，咁啊就唔知系咪猛猛咁俾人周啦吓，咁但系 anyway 啦，佢就系、是、因为喺内地咧就同人哋有啲即系好似买楼一啲纠纷吓 ，OK 啦，啊去咗先， 两件好方便， 呢啲好处又点止旅客受惠啊？深圳法院西九站拉人，原来唔系第一次。高铁香港段通车近三个月，就已经睇到一地两检有几好用。有大陆传媒报道，上个月13号，一名姓周嘅男人搭高铁嚟到西九站嗰阵，被内地海关拦截。报道就冇提个男人涉及咩案件，系唔系香港人，正系指佢冇履行龙岗法院嘅判决，所以被禁出境。深圳龙岗法院收到通知之后，执行法官同助理法警嗱嗱声搭呢一架好快好方便嘅高铁，去到西九龙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将个男人带翻深圳协助调查。报道话单 case 已经达成和解啦。之但系喺口岸塔人呢招，又点止出过一次啊？翻查南方 plus 旧年10月报道，话有个香港人喺深圳为卖楼问题同人嘈到上法庭，被判要退翻100万人仔订金俾买家，但佢冇退订，结果喺旧年10月尾又喺西九站高铁内地口岸就俾执法人员拦截，再由法院人员带走啊！ 只想去京都。 咁好啦，嗱，咁就其实原来好多单啦，有位姓龙嘅，有位姓朱嘅，咁即係今日讲有位姓周嘅呢，咁起码都有三件啦。咁其实喂大佬 全部都系涉及钱债嘅。 当然系啦，咁所以嗱，即系 证明大陆都系几重视钱嘅地方。 你唔好以为好你唔好以为好啲大案呢你落嚟捉人啦，佢系 佢係細小到如呢啲咁樣嘅民事案件啦，即係小額錢債都唔係小額嘅，雖然咁，但係呢啲唔係刑事啊，起碼就 仲法院仲派人嚟， 唔係派人啊，係個法官自己親自嚟啊， 咁嚴重添啊真 係，係啊，自己買飛落嚟啊，哇，即係辦案辦到咁，都算係即係啊 幾認真。 但係你另一個角度去睇就係話，因為呢啲嘢係唔涉及政治，係錢債案，人哋先至俾你走去報。报嘅啫，咁亦即系话有更多嘅嘢唔报得咯。 咁啊，嗱，今日咧就其实 有关喎呢、這 个，系咁啊系咯，咁即系起码佢唔觉得大案啦。 不过嗱，以前即系公道啲讲咧，就是、香港都有钱债官司嘅，即系唔单止系涉及刑事嘅成民事嘅成分，亦都后期会有刑事噶嘛，会坐钱债监噶嘛。你有冇听阿爸阿妈讲过？唔知六七十年代，我唔知啦，我都系听人讲嘅啫，因为我嘅。即係發育完之後嘅年代咧，就已經冇呢家嘢嘅啦。你有嘢，你咪爭錢，你咪上去，因為小額錢債就50,000留下，係咪？如果高過50,000嘅，你就入禀高等法院啊嘛。 唔係，但係土伯，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咧，即係去到咁樣啦，咁其實都幾唔公道喎。嗱，你諗下啦，即係阿唐林玲啊，即係嗰陣時仲爭我哋20,000嘅，其實你記唔記得啊？ 唔記得 嗰陣時就係因為佢大鬧法庭嗰單嘢，咁、 哦、 之前咧， 咁應該要收佢喎，大陸 係啊係嘅，其實係係好唔公道嘅，其實係係嘛？ 因為點解咧？我啱啱今日先 check 嘅啫，就係話原來咧喺大陸咧，如果債仔係唔還錢嘅話咧，係可以追究佢刑事責任。 啊、 嗯， 根據呢一個嘅刑法第313條規定嘛。 係啊，唔係即係如果即係香港人喺大陸啦，即係走數嘅話。 佢好笑啊！ 系会追翻你嘅。 佢话唔系，佢有啲咁多 point 嘅，即系你唔好以为大陆啲法律冇 point。佢就话如果你裁定你系有能力执行，而你冇执行嘅咧，即系佢 check 过你 account 啫，系咪？或者查到你屋企嘅夹万里边系有足够能力还钱，你虽然真系唔还钱，嗱已经判咗你输噶啦咁样。 系 咁，佢就民事转咗做刑事。 系 即系香港就好简单嘅啫嘛，即系冻结晒你啲财产。OK。咁就你有幾多就還幾多，你再還唔到嘅就係宣布破產咯。 嚇、嗯， 係嘛？爭人錢唔需要咁大件事㗎，要坐監㗎，係咪？亦都不涉及刑事嘅官司㗎咁樣。 嗯。 不過就大陸呢啲嘢都係勾勾地㗎啦。第一就係香港以前有，咁即係證明好多普通法嘅地方都可能有啦，係咪？咁、嗯、就後期就已經覺得呢樣嘢都喂，點會涉及刑事成分啊？大佬爭錢咪爭咪爭咯，咪宣布破產咯。因為其實宣布破產都係嚴重嘅。我聽過一個律師講咧，佢就話咧，其實佢嘅理解，成個法理嘅精神就係話，其實你係個誠信破產，即係我借錢俾你，或者我同你做完生意，你收咗我啲貨或者攞咗我服務之後，跟住你就還翻俾我，係咪？你應該還俾我噶嘛啲錢。咁所以其實呢樣嘢都係以前點解會涉及刑事成分，可能就係呢、這個即係道理啦。不過大陸就依然有，咁啊執行親都係呢啲嘢噃嚇，全部都係同錢有關喎。 大陸地方大走數容易啊嘛，你唔做嚴啲咁冇辦法噶。 嗯， 不過我唔知啦，因為我冇研究佢啲即係法院嗰啲即係民事啦，唔好涉及政治嗰啲啦，民事嗰啲究竟公唔公道嘅、啊、大佬？嗱、這、呢個我真係唔熟喎。 嗯。 即系会唔会乱嚟噶？有冇少少法治精神噶？ 唔似噶， 吓 冇人似噶。 Anthony 熟唔熟啊？你 我梗唔熟啦，大佬啊！唔系，但系我觉得成件事就系咁样咯。嗱，因为其实咧，阿边个啦，即系本身成件事主管嘅，即系如果泛民嚟讲最熟咧，咁啊当然系陈淑庄啦，系嘛？咁佢嗰阵时搞一地两检，咁其实佢今日佢都有即系回应成件事嘅。咁佢就话啦：，喂，咁你香港，喂，即系你驻港嗰啲人员咧，其实即系嗰啲内地派驻嘅机构咧，喂。而家係得嗰啲咩嘅啫嘛，係嘛？即係邊防嗰啲檢查機關啊、海關啊嚇嗰啲檢疫機構嚟嘅啫嘛，係嘛？咁啊，即係你同埋你最多就係嗰啲口岸綜合管理機構同埋鐵路公安機關。咁大佬，你而家無端端法警都可以喺內地口岸執法，咁你究竟係咪乜嘢人都可以落嚟咧？咁樣樣嗱，咁講真，即係呢個好簡單嘅問題，係啦，因為嗰個既然係內地口岸區嘅話咧，咁呢個就係跟住割地啊嘛。你嗰陣時你自己攞 banner， 你遊行嘅時候，你都話各地兩檢咯。咁呢個就真係活生生話俾你聽，咩叫各地兩檢？ 所以點解呢？即係當日大家辯論高鐵嘅時候咧，嗱、 啊， 你內地嘅法律，我當係你嘅法律，我當係合理先，假設合理，就你要執行冇問題， 以前如果佢係搭呢一個嘅火車又好，搭飛機又好，因為你有兩檢啊嘛，咁你都未出，即係中國嘅國境，都未嚟到，未開始踏入香港嘅地方，所以你拉佢，無論你個法律合理定唔合理，呢個係我哋判斷啫，我哋其他人從政治嘅角度去判斷咧，冇所謂喎 ，OK 喎 ，fine， 係咪？但系而家唔系啦，因为你搞咗一地两检，又全盘授权晒你去執行，咁、那个问题就嚟啦。个、 啊、 矛盾就喺呢一度啦。系咪？ 系啊，其实就系咁简单嘛，真系 一过一条黄线，咁你咪執行紧中国。 而家系搭紧高铁飞紧过嚟嘅啦，已经、 嗯、 入咗香港嘅口岸嘅啦，过咗香港境嘅啦。 啊 啊、我唔理你嗰样嘢系合理定唔合理，或者嗰个系杀人犯定唔系杀人犯。咁當然，如果你係殺人犯，你有啲人又覺得好啲嘅，係嘛？覺得好啲嘅。咁但係個問題，法律始終係法律啊嘛，嗰、那個原則始終係原則啊嘛。即使嗰個殺人犯都喂大佬，唔係你執行嗰樣嘢，你就唔可以執行喎。同樣道理，當日九八定九九年啊，拉咗阿賊王係嘛？張志強嗰陣時候一樣。 嗯、 喂，佢嗰樣嘢喺香港發生噶嘛？ 嗯、 你個香港嘅司法管轄權喺香港噶嘛？有乜理由你大陆拉完之后咧，大陆审啫，关你大陆咩事先得噶？ 其实唔止噶，你讲紧张志强之后，你仲有两个中国银行高层咧，宋林咧，刘金宝咧，佢哋衰嗰啲嘢，其实全部都系香港度发生噶。 唔系呢个 exactly 就系个法治精神啊嘛，系咪？不过啲人唔会听得明嘅，真系。 唔系咁因为宋林， 因为嗰单 case 系你觉得系自己判断咗系好唔合理嘅。張子強拉啊李澤楷係唔啱嘅， 係 咁所以咧，你喺邊度搞都冇所謂嘅啦。喂，咁李嘉誠都係咁做啦。喂，佢打電話俾老共投訴噶嘛，係佢知佢翻咗去噶嘛，收到風可能咁咪拉佢咯。 嗯， 就咁簡單啫嘛。 咪仲有今次係拉人嘅喎，你 其實呢個係違反成個法治精神㗎，大佬。即係司法管轄權就係、是。喂，老實講，呢句就法治精神一個最重要嘅部分啊嘛，組成部分。 唔係啲人爆翻出嚟，其實咧，你講緊大陸區嗰份圖則咧，係有武器庫喺度嘅，亦即係話佢除咗執法之外咧，佢隨時可以白你嘅，真係 咁嚴重？ 真㗎？嗰陣時爆出嚟有啲 有幾層鬼鼠層㗎嘛？咩？ 不如你揾個度頸就算啦，係嘛？ 邊個知？ 係啊， 係嘛？揾個位度頸得啦，唔使整個武器庫啦。 唔係嗰陣時有議員好似歐樂軒直頭走去問㗎嘛？喂，嗰幾層嘢完全冇説明任何用途，究竟係咩嚟㗎？到最終任何官都唔肯答你㗎嘛？ 嗯， 可能度頸㗎，學你話齋，可能你估中咗㗎。 嗯。咁所以其实你而家咧，即系嗱，因为突然间咧呢个礼拜咧，就系、是、一国两制炒得好热啦，系嘛？成件事就咁啊，嗱，成件事就演活咗话俾你听啦。嗱，讲一国两制系咩货色，咪俾台湾睇到而家就系咁样咯，系嘛？喂，咁啊陈佐洱又出嚟讲，大佬，即系喂，如果冇中国共产党，就唔会有一国两制，冇一国两制咧，就唔会有香港回归咁样样，梗系啦。如果你中國一國兩制，即係如果你即係你大陸嗰一制係吸引人嘅話，又點會有一國兩制？呢、這個就係黃子華一早同你講噶嘛，係嘛？即係你而家就係成件鬧劇，咪就係咁樣樣咯。咁啊梁振英早都講喎，係嘛？哇！即係台灣人啊，即係你唔了解一國兩制啊，多啲嚟香港啦，係咪？ 咁大鑊。 但你知唔知台灣人咧？佢 台灣人其實而家好清楚香港啲大鑊嘢，所以更加 香港嘅其實 reinforce 佢哋 嚇 係唔會接受一國兩制。蔡英文有多人話即係佢平時優柔寡斷，甚至乎有時覺得佢即係啲嘢好軟弱啊，甚至乎唔係好識處理啲政治問題。 嗯、 但係今次喺個新年嗰個嘅即係講話咧，或者叫文告咧嚇，係、 嗯、 OK 喎。佢話呢個係台灣人嘅共識。就是、我唔會接受一國兩制。 嗰、那個唔係台，嗰、那個唔係新年文告嚟嘅，嗰、那個回應習近平啫。如果係台灣共識嗰、那個， 咁你當係新年文告啦，係、 啊、 嚇，即係你當佢係新年文告啦，係、嗯、咪？咁 anyway， 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台灣嘅共識，喂，你正常一個台灣人都唔會接受一國兩制。你問翻你自己、 啊， 我當我當日我好擁抱，即係香港回歸。OK， 我認為即係三條不平等條約係冇效嘅。OK， 我当翻我呢个情景啦。我亦都认为香港应该系要回归，不过我哋要搞一国两制，我哋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嗯， 好，过咗廿年， 你覺得你嗰個一國兩制嘅決定啱定錯？你支持香港人我當你，你唔好話台灣人啊，係咪啊？好簡單嘅道理啫，所以呢個點會唔係台灣嘅共識咧？不過我諗佢嘅針對嘅重點係在於咩咧？係一國兩表啫， 嗯，一中國表，一中兩表啦， 即係國表啫，係咪？即係就呢一個嘅九二共識嗰個問題啫，因為老共一定好神嘅，佢用九二共識嚟框住你日後嗰個走向， 嗯， 咁所以你蔡英文今次嗰個嘅文告或者係回應習近平嗰個嘅講話嘅時候咧，佢一定係用呢一個 point 嚟回應。嗱，我睇過幾個台灣嘅 friend 喺我 Facebook 裏邊嗰個 Facebook status 裏邊咧都講得好清楚，佢就話咁耐以嚟未試過見過蔡英文咧係回應得咁好嘅， 咁快。 亦都咁快手嘅， 嗯，咁啊，同埋即系你见到而家蔡英文咧，佢本身咧，即系你讲呢两日啦，其实系嗰个民望系反弹得好快 啊！几多而家个支持度，大佬？ 冇人做嗰个民调，咁但系起码咧，你见到咧，因为你成件事有一啲去影衬啊嘛，嗱，因为最近啦，系嘛，呢一个绿营里边，即系民进党里边有四个大佬啊，四个即系独派大佬啊，咁就要逼供啊嘛。啊，咁啊逼供咧就叫佢交出呢個行政權啊，要應承下一屆就唔可以再連任啊嘛。咁啊結咗搞咗出嚟之後咧，咁啊因為其實時機好差，嗱呢個禮拜無端端登報咁樣刊登呢樣嘢，咁但係咧就又俾喺呢個網上面俾人哋恥笑啦，呢四個大佬就話係狀況外的老人啊嘛，即係咩叫狀況外的老人咧？即係其實喂你班友喂。背晒啦大佬啊，完全系即系落后于形势， 可能咁 啊， 即系几位老人家咧，就好似我哋以前登广告咁、神早我已经 mark 定 了 mark 定咗啦，漏晒风声啦， 钱亦都俾埋噶啦， 系啊， 咁所以咧就即使系习近平咧讲完话之后咧，即系都照得， 嗱个时机好巧合噶，嗱，不如我哋睇下具体佢系点样发生嘅成件事系。 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我们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 啱先招架完统一大梦嘅习帝，邵英转个头就里外受敌，面临民进党内四个长老级人马发公开信逼供，要求佢2020年总统唔好再参选连任，同交出行政权退居二线。其中总统府资政吴礼培话：蔡英文做得唔好，民调又低，九合一选举绿营大败嘅事实摆在眼前，台湾人民已经对蔡英文投下不信任票，亦都向民进党投下震撼弹，而且睇唔到蔡英文有真正反省，咁样斩害自己、害民进党，甚至害埋台湾咁话。小英在 Facebook 说知道有封公开信，但只是再回应前一日习帝翻委论。总统府发言人就转述蔡英文反击话，希望几位前辈可以真正了解台湾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同事情的缓急轻重，又说至于边个选边个不选，不是边个讲就是，要相信民主机制啊。 只想去京都严 选OK 啊，民进党嘅即系发言人今次嘅回应， 嗯， 恰到好处、啊。 唔系嗰四个大佬咧，佢主要讲 亦都好似表面上好尊重四个大佬咁讲。 点唔系嗰四个大佬佢点解话佢啲狀況外的老人咧？因为你睇翻佢自己本身登报嗰啲内容咧，主要就系话佢九合一咧倒米啦，系嘛，搞到议席即系少咗好多啦，系嘛，又冇咗好多呢啲陆地啦，变咗蓝天啦，呢啲咁嘅嘢啦，吓、啊、咁即系。你而家就係講呢樣嘢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嗰篇咁樣嘅嘢咧，佢就係冇因時制宜，冇因為習帝呢個咁樣嘅新年賀詞而去 update 啊嘛，係咪？咁而家所以咪俾人哋話喂，你狀況我啲老人嗱，而擲阿蔡英文咧呢個時刻咧，佢就話啦，即係佢好犀利喎，連發兩招，第一招就其實係即係佢當然佢即日回應啦，係嘛？呢、這個 呢、這個一個中你呢、這個九二共識就等於一國兩制，係我哋唔接受嘅。第二就係咧，喂，而家喺金門，我哋而家見到一啲飄過嚟嗰啲豬啊，嚇嗰啲係即係 豬瘟， 係啊，有豬瘟， 非洲豬瘟，係 嘛？呢、這個時候啊，我作為台灣嘅領導人，我作為台灣嘅總統，係嘛？啊，呢、這個責任比連任更緊要，哇，係咪好有型啊？呢、這個咁樣嘅呢、這個咁嘅口號係嘛？責任重要過連任，即係話你哋，唉、哎，你一。过二过啊，你都系私愿行先嘅，系嘛？你都系私利行先嘅，我就唔同咧，我就有担当咧，系嘛？我而家呢个时候啊，有人喺度即系借一国两制吞并台湾嘅时候咧，啊，即系点样去谂住保住台湾，先至系一个更严肃嘅议题？点解佢会咁样讲咧？因为其实咧，我见 now 啦，佢唔知引述啲台湾嗰啲媒体就话啦，因为其实呢月佢据闻就系话呢四个独派大佬就系嫌佢唔够毒，但問題就係話，而家如果你更加毒嘅話，究竟撳唔到台灣呢？我諗即係蔡英文咁嘅回應，其實會即係其實有咁嘅心意喺度啦。其實係 係咪唔夠毒呢？你嗱，第一我判斷嘅形勢先啦。如果我係即係台灣嘅政治嘅分析同評論咧，就係、是、 嗯， 你大概嘅深綠支持者咧係20-30% 度頂曬籠啊！30多能噏大咗嘅啦，即係廿零咁上啦。你必然就係在於，其實今次佢都係輸中間選民多嘅啫嘛。係 咯， 係咪？就喂，民主選舉就係咁嘅啦。今日我會投，即係美國嚟講啦，即係民主黨奧巴馬就玩咗八年，咁跟住就投嘅另外一個，啲人係中意咁樣噶嘛。你唔好講話佢做得好唔好先，即係我暫時將呢一個嘅 factor 當佢係 constant 先。佢自然會係咁樣處理嘅，有部分人夠嘅啦 ，10% 嘅人夠嘅啦，5% 嘅人都夠嘅啦，因為5% 就來回聽嘅啦嘛。本來我投你，跟住投咗佢。咁所以，喂，今次嘅選舉，我其實一早個評論就話你早輸過遲輸啦。你咪當好似美國中期選舉咁咯。對民進黨嚟講係一個警醒咯。究竟你係點解輸咯？喂，最近我喺 Facebook 裏面有一個即係台灣嘅朋友post 咗篇文，佢話你喂唔該你大家細心分析啲數據。佢話咧主要嘅原因咧係軍工教嗰度出事嘅，即係所謂個18%嘅問題，係喺嗰個位出事，唔係單單係講緊九二共識嘅，即係韓流噏嗰啲嘢啊，係佢後期因為佢贏咗之後灌呢啲嘢上去俾你啫。喂，你唔好搞错咗啊！佢话18%，即系军公教嗰个问题，同埋另外一个就系关于嗰个农民嗰个政策个问题咧，系主要嘅。佢输晒嘅如果阶级嘅比例嚟讲咧，大部分系基层，再穷啲嘅，当然嗰度有影响啦。因为法国台湾已经唔系四小龙，系变咗四小虫啊嘛，大佬。亦都系包括咧最有钱嗰啲有嘅。即系如果佢用。嗰幾個嗰啲劃區啦，佢識分析，我唔知嗰啲咩位啊，大佬，即係我哋住山頂，我哋住黃大仙一樣啫，係咪？佢就用咁樣嚟分析，佢話最主要原來咧就係呢兩個因素，佢話係用回歸分析嘅，所謂regression， 去推論出嚟嘅。我唔知佢係咪堅定流，因為佢寫結論嘅主要係我都睇佢主要睇佢啲結論，有冇睇佢 methodology 啊？咁如果你用呢一個嚟講，咁亦都唔出奇喎，大佬。喂，你對台灣政府嚟講，你18%嘅問題上面，你都明咩叫18%噶啦，係嘛？即係如果我係做軍公教嘅人，就每年係有好似18% 嘅呢個咩噶嘛？喂，大佬啊，我喺度諗，我最初我都聽嚇，即係對我哋香港人嚟講，我哋完全係匪夷所思喎，大佬點會有18% 利息嘅大哥？我聽唔明喎，真係。后屘我有一次同阿教授食饭嘅时候咧，佢就有解释。佢话呢个点解咧，土你唔记得咗？佢话你70-80年代嘅时候，利息系好高嘅。我系喎，嗰阵时候你买美国国债啊，10%+噶，因为嗰时候通胀好厉害啊嘛，同埋嗰阵时候政府系唔识收紧人根噶嘛，系咪？ 咁佢应该有可减可减机制， 或者系即系。增加呢個貨幣供應啦，應該咁講就係調翻轉頭就係、是、你冇增加貨幣供應嘅時候，你咪拉起咗嗰個利息咯， 即係要有可加可減機制咯。 喂，我第一次我後屘我佢一提我即刻醒起，我第一次供樓嘅時候都4-5% 噶，即係年息啊個 mortgage 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台灣因為你要照顧呢一班軍公教嘅人員， 所以要俾 18% 利息佢每年。 嗯， 呢個只其一啦。第二就係你唔好忘記，因為台灣咧其實係人工咧好低噶嘛。係。啊，咁我覺得有少少道理。所以你佢做又係死，唔做又死。因為有啲精算家咧已經計過佢條數啊，佢話佢會破產噶啦，佢俾唔到噶啦。因為你就大量即係借國債嚟俾嘅啫。咁所以佢呢個係一個困局嚟噶嘛。同埋老實講，老共民工冇客嘅情況之下，喂佢一見到你個政府倒台，即刻截曬大部分嗰啲水。咁台灣人係感受到噶嘛？喂大哥，你估呢個世界個個都係咩㗎？好多人都係人窮志短嘅啫喎。係嘛？你唔好同我講啲意識形態喎，唔需要好多人。都是講翻多5% 就死得噶啦， 咁所以咪韓國瑜咪會贏咯，就咁解啫嘛。 喂，頭先我講嗰5%，再多5%，再加多一兩樣，咁咪又多幾個%，咁咪來回就20-30噶咯。大哥，你就輸得噶咯。 但係韓國瑜嘅大勝啦，同埋呢一個民進黨嘅大敗啦，就好可能係令到呢個習近平咧，佢自己都誤判咗，就覺得。即係蔡英文咧，佢而家咧就已經係即係任 地底泥 啊，地底泥啊！喂， 我同意呢個講法喎， 不待何時？即係更待何時啊？係嘛？即係如果唔係呢個時候去加佢一腳嘅話，咁所以尤其係佢收到風，四大佬逼供咧，嗰、那個即係賣曬報紙嗰啲啊，一定通天噶嘛！ 今日有人同我講，佢話你覺唔覺得會唔會佢其中有一兩個俾人收購咗啊？ 邊個啊？你話四大佬？ 四大佬 唔出奇，你話鬼啊？係咪俾人逼？用細良講法撳得滯， 要交單， 唔好話鬼啊！ 咁我留翻俾佢講，留翻俾佢講，佢最中意講呢啲嘢嘅，佢點啊？唔係我啊，大佬， 四大佬俾人撳得滯啊，大佬係嘛？交單喎、啊，阿哥， 唔係咁。台灣自己民進黨都知嘅，佢哋民進黨就算嗰陣時候嚟，即係教我哋所謂非暴力抗爭啊，簡石街咧，因為佢以前係即係新潮流噶嘛，再加上佢係主力獨派嚟噶嘛，佢話佢經常都有一個內地嘅人係過零兩個月就飛嚟同佢傾偈嘅，所以你話冇？台灣都有， 真係撳到掣喎，真係。 唔係，係台灣先多啊，講緊。 唔係，佢唔需要話到明俾你 Anthony 聽。我希望你做呢樣嘢。佢知道你 識做啦。 唔係，你同佢傾得多，你就會自己都諗埋嗰樣嘢㗎啦。 你知啦，而家國家唔容易㗎。你點樣習近平又喺度下緊一盤好大嘅棋，係嘛？ 呢個欣欣講嘅啫，呢個欣欣講。 類似係咁樣樣啦。 唔係，佢肯定個個都係嗰個 pattern 㗎。即係最緊要係你代入去共產黨話，如果你共產黨，你會點先咁樣？跟住你就會同情共產黨啲變態嘢㗎啦嘛。 即係如果你同佢講嘢就係咁樣啦，即係。喂，動之以情噶嘛？呢個係喂， 老實講，我見到咧好多人有反彈嘅今日，即係就四大佬，其中第一個咧就叫李元哲， 李明哲啊，唔係李元 哲，李元哲唔係李明哲，大佬李明哲俾人拉咗、那個，有條友仔咧，唔係有條友仔，我覺得奇怪啊都。喺聯合報，你知聯合報咩立場嘅咧？你睇台灣報紙一定要睇喺邊度出版先啊，大佬，即係喺邊個寫？佢就話咧，李遠哲係打面嘅，俾人打面，因為點解咧？原來佢喺2015年嘅時候咧，喺一個公開嘅講座定係一個活動裏面曾經講過，佢話你唔好問我啦，你問我意見咧，我係唔可以咧靠我哋啲老人家50年之後都唔喺呢個世界嘅人咧，係幫你去做呢個決定嘅。喂，大佬，咁你而家你李遠哲發表呢一個嘅 statement 叫蔡英文唔好選，究竟你係咪幫台灣人有決定緊咧？系嘛？当然，即系兵凶战危又一定系噶啦。喂，如果今次咁样输到趴街嘅话，你2020都几难救。即系你睇下六营嗰啲人，究竟即系想出咩法宝可以救得翻？ 所以其实而家， 所以我唔系觉得系坏事嚟噶。同样民主派一样啫嘛，大家唔好咁紧张。即系香港嘅民主派啊。 哦，仲有时间，你觉得？ 喂，你补选咪输咗佢咯。喂，香港人系要咁噶。台灣人都要咁嘅，你係要絕地覺得，大家都算啦，你 太耐， 係啦，否極太耐呢一個諗法係最好嘅，橫掂我都係去到地底嘅啦。 支持近乎 咁係講緊而家呢一樣嘢係令到蔡英文有個機會就真係翻盤啊嘛。 是不是有一翻本我又不敢讲。 不过就关于两岸的话题呢，我哋仲有好多嘢要讲。我哋不如下一节返嚟再讲。